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收听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说到以人名命名的华语流行歌曲，我们的脑海中一定能出现一两首在我们记忆深处最为牢记的歌曲。有人会说起李春波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也会有人想起那首曾经让戴军红遍大江南北的阿莲。总之，在华语流行歌曲的集锦中，以人名命名的歌曲与其歌名的意境性，以及在歌中所表达的对于这个人物的情感色彩而备受关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小芳开始关于人名歌曲的记忆之旅。 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今生今世我不忘怀，谢谢你 过那个年代。谢谢你给我的爱，今生今世我不忘怀。谢谢你给我的温柔，伴我度过那个年代。 小芳、小薇、阿莲，这些都是留在创作者心中久久难以忘记的名字。陶喆创作演唱的《Melody》，原来正是写给他曾经的女友《Melody》的同名歌曲。歌曲相当悲伤，透着对失去这段恋情的伤心。通过歌词以及歌曲的旋律，我们不难看出陶喆对于这段感情的真爱。 终于明白你变成回忆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，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在我生命啊， 以歌寄情，以歌明志，这些年中国风的作品十分走俏。羽泉组合在专辑《三十》中创作演唱了一首摇滚风格的中国风作品《辛弃疾》，表达了对这位南宋著名词人的敬仰。历史对曹操褒贬不一，但林俊杰却很欣赏曹操的态度。曹操是林俊杰的第四张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歌，是一首摇滚曲风的劲歌。作为第一个为曹操写流行歌曲的歌手，林俊杰的尝试显然是相当成功的。 多 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美女似乎只是英雄的陪衬，她们的美貌时常被人提起，而遭遇则很少有人去探究。貂蝉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，闭月讲的就是她。生在乱世不知所终的貂蝉，如今还有人用歌曲怀念，也许她知道了也会欣慰吧。就让我们在歌曲貂蝉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天天开心。 风带不走你的泪，云挽不住你的美，修得月儿攀得月儿，也为你沉醉，伤心人痴心人心碎。你是谁让英雄如此的醉，你的美早已为江山所累，是谁的伤让你如此的憔悴，是谁的爱让你走了千山万水。一江一江春水化作相思，恩爱难舍总难回味，昙花一现繁华梦，也要相爱几轮回，无数的英雄爱你的美，不爱 住你的美，绣的月儿，穿的月儿，也为你沉醉。伤心人，痴心人，心碎。你是谁，让英雄如此的追？你的美早已为江山所累，是谁的伤让你如此的憔悴？是谁的爱让你走了千山万水？你将一江春水化作相思，恩爱难舍总难回味。昙花一现，放火梦后，也要相爱几轮回。无数的英雄爱你的美，不爱江山相互依偎。不顾烽烟骤起战鼓，只愿携手离人。你将一江春水化作相思，恩爱难舍总难回味。昙花一现，放火梦后，也要相爱几轮回。无数的英雄爱你的美，不爱江山相互依偎。不过烽烟骤起战鼓，只愿携手离人归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他静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，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 是美丽的独秀，带着